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2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央视名嘴去了一趟山西大同的一所大学演讲，啊，后来呢，我看了这个演讲的这个视频呢，这个演讲的现场啊是人山人海呀，白岩松的演讲呢可以说是妙语连珠。啊，这个人的口才非常好，知识面儿非常广，啊，他的演讲让现场啊，不时的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其中啊，就讲了一段关于我们老年人养老、消费观念方面的见解，说的是一针见血，啊，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与其储蓄金钱不如储蓄健康。这人老了都有个攒钱的习惯，是吧？有点钱，你看那个银行啊，存钱的老年人多，要买个什么国库券、债券啊，这老头老太太早早就排在那都是什么排队啊。他当时说中国现在的老年人是不消费，很少消费啊，还有呢就是能少消费就少消费，啊，尽量不消费。那么这个能少消费就少消费的老年人往往在75岁以上，为什么他呢这么节省啊？就是这一年龄段的这个老年人呐，绝大多数都是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你年轻的时候呢，工资低，孩子多，啊，父母呢没有养老金。所以这代人养成的这个习惯呢，就是能够吃饱穿暖就行了。而和我年龄呢差不多的啊，在65岁上下的人呢是比较舍得消费的人群。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都有养老金，有养老金的同时呢又赶上了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所以说我们这代人的工资收入除了能够满足衣食住行呢，还能有闲钱出去旅旅游啊，啊，但是我们这代人能消费舍得消费的这批人，有的到现在呢都没有时间出去消费。为什么没有时间出去消费呀？啊，一个原因就是父母还在呀，那我们退休了要照顾他们啊，因为我们的父母那代人呢，的理解就是养儿防老啊，老了你要照顾他们，这是应该的，对吧？因为我们也会老，也正在走向老年的路上，嗯，那么呢，一个是照顾父母，还有要帮助儿女啊，拉扯孙子啊。那当有一天父母百年了不在了，孙子长大了不需要我们帮忙了，我们也老了， 啊，老了身体就出现问题了。身体一出现问题以后，你就是手里有钱，也没有体力出去了。啊，那最后呢，等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这辈子很遗憾呢。遗憾怎么办呢？只能带着遗憾进坟墓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代人有一部分人没钱消费。那么为什么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工资不少挣啊，赚的钱呢却没钱出去消费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想想我们这代人绝大多数都生了一个孩子，对这个孩子啊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头顶上怕吓着，我们几乎把一辈子攒下来的积蓄都用来帮助我们儿女买房成家，可这儿子成家了以后任务依然没有完成啊。儿子成家的还有孙子啊，那么有了孙子以后，我们为了让孩子好好工作，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就承担了抚养孙子的重担啊。你看现在到幼儿园接孩子的不都是爷爷奶奶姥爷姥爷姥姥吗？对不对啊？包括到小学，那最后孙子大了啊，可以出去旅游了，可是我们手里的积蓄都花在了儿子孙子身上了。这时候呢，就是有个好身体也没有钱出去旅游了。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一代老年人的很多老年人的真实写照。那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我想70%以上的人都说是的。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这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作为父母我们不帮忙，他还能指望谁来帮忙啊？但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有一天想要依靠孩子来养老的时候呢，几乎不可能。不是孩子不孝顺啊，但孩子要工作呀，他也要生活呀，啊，一代一代的传承。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获奖的照片啊，照片上是一对躺在床上的老夫妻俩，两个床之间坐着他们的独生儿子，坐在父母的病床中间。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别提有多心酸了啊，弄得我一晚上没睡着觉。你看现在孩子结婚后面对的就是一对小年轻，下面生了一个孩儿，上面还有四个他们即将走向年迈的父母，双方的父母。所以年迈的父母上面可能还有爷爷奶奶健在，请问这小两口养得起吗？所以说未来的中国的养老模式，说了一句叫9037，这四位阿拉伯数字，90是什么呢？指的就是90%的老年人要居家养老，你就在家里养老。那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30%的人在养老机构养老，而七指的是70%的人在社区养老。但是说白了，这90%居家，90%居家也不是咱们意义上孩子伺候的，怎么办呢？依靠自己呀，靠社会，靠社区呀。你靠社会靠社区，你雇个保姆，你不消费行吗？你消费就需要钱呐。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前面活了多少年，您知道您后面活多少年吗？所以说呢，你攒多少钱能够啊，就像白岩松说的真好，攒钱不如攒健康。你身体健康你就不遭罪，你身体健康你就不用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你就活得有尊严，你就活得自在。你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啊，人的寿命已经从解放前的不到50岁到现在接近80岁，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平均寿命会到85岁以上啊。据说在2050年的时候，这人的寿命要达到多少啊？达到120岁。因为那个时候你哪个地方的零件坏了可以换，是吧？医学发展的那个时候就是那样。那如果 啊，按现在来算，平均寿命达到85岁的话，那么呢，咱也别占人家便宜，咱别指望活到90岁，活到84岁就行了。但是如果这80才得病，身体不好，83才得大病，嗯，至少我在83岁之前我是不遭罪的，我83得大病得小病，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如果咱们活到了85岁，啊，能够活到了85岁，但是在70岁的时候你就成了病秧子，你天天跟医院打交道。有的人呢，甚至在75岁的时候那就躺在床上了，啊，自己不能照顾自己了，你到医院要不就120给你抬下去，要不就你孩子给你背下去，嗯，你自己能承受得了吗？你的孩子能承受得了吗？那社会也承受不了啊，是吧？所以说你储蓄健康真的比储蓄钱有用，你攒再多的钱，当你一场大病，你全送到医院去了，你重症监护室一住，一天在北京的话就是1万到2万。所以说呢，可以说这是对咱们每个人的挑战呢，是不是？嗯，如果现在问呢，说咱们年轻人啊，在年轻人的眼里什么最重要啊？啊，年轻人肯定说有钱最重要，有钱我买苹果手机，是不是？哎，有钱我可以，哎，吃好的玩好的，我到国外去旅游。嗯，也可能会说爱情最重要啊。嗯，爱情会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爱情也需要面包，是不是？那可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年龄越大越会觉得说第一位啊，最重要的一定是健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长期跟病人打交道，我知道他们对健康的渴望，可能拥有健康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一旦失去健康以后，这人是多么的可怜和无奈。那么当健康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啊，首先我们要迎接挑战嘛，是不是？那你既然你的身体健康已经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嘛，是不是？有问题解决问题呀，你躲躲得了吗？有的话你就躲啊，啊，我身体有点问题，我挺吧，我可能一挺就好了，是不是？年龄允许你挺吗？那经常呢，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张老师啊，我现在的毛病可多了啊，嗯，我这个病那个病，整得我的一天可上火了，哎，我这越上火越严重，你说我这上火眼睛都难受，对吧？我这上火吃不好饭，我这上火呀，这脸上都起疙瘩了，啊，憋一脑门的疙瘩。那你想想啊，你自己都知道你上火对身体不好，你这时候要怎么样啊？一定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尤其我们的老年人。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血气方刚，老了你千万不能再那样。咱们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因为一个好的情绪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良药，而一个坏的情绪甚至会导致死亡。那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来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我带的一个实习医生告诉我的啊，一些不是发达城市的一些医生啊，县级的医生会到我们院去实习。这个实习医生啊，他跟我讲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的家人呢、啊，有多年的胃病，经常胃疼，啊，他就建议啊，说你到医院做个胃镜吧，啊，你现在做胃镜，胃有什么毛病，直接不就看出来了吗？是溃疡啊，是糜烂呢、啊，还是浅表性胃炎，还是萎缩性胃炎呢、啊？是吧？但是咱们做过胃镜的人都知道。说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啊，啊，如果胃没什么问题啊，直接带着一看，光溜溜的啥问题没有，让你调一调，啊，如果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大夫啊发现你这个胃有溃疡了，大家都知道，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溃疡容易导致癌变嘛，那么他就会在溃疡的地方取出来一小块，哎，组织，啊，那一小块，与这个胃内的组织。装在一个小瓶子里头，送到病理室做检查，看这个溃疡是什么性质啊，是吧？结果呢，当时就因为这些做胃镜的人特别多，这个做胃镜的工作人员就忙中出错啊，就把前后两个做胃镜的两个人病人呢，从胃里面取出来这个组织啊，给装反了，啊， 也就是说呢，这个张三胃里面取出来的东西放到了几次的瓶子里头，这一放反就坏了。为什么坏了呀？因为张三和李四两个人的病理检查的结果呢是什么呢？一个是胃癌，一个是糜烂性胃炎。也就是说本来这个人是糜烂性胃炎的人呢，哎，最后的结论给他是胃癌，而真正是胃癌的这人呢，最后给的结果是胃炎啊。虽然后来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但是呢无论如何啊，解释跟胃炎糜烂性胃炎的人解释啊，啊，说你这个是胃炎呢，吃点药就好了，不用做手术。可是这个人呢就认准了一条理啊，他认为他就是胃癌呀，因为你的结果出来了，你再怎么跟我解释，你再给我发一个报告单，我认为是假的啊，因为你怕我想不开，就是个假的。所以说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最后怎么样啊？糜烂胃炎的人死了，糜烂性胃炎的人死了，而真正得胃癌的人现在还活着。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情绪对人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都说人有七情，哪七情啊？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外在的变化呢过于强烈，比如说情绪过激啊，或者持续不懈啊，就可以导致脏腑的精气阴阳的功能失调啊。那你功能失调的，首先你的气血它就运行失调了，是吧？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大喜伤心，大怒伤肝，过思伤体，过恐伤肾。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大喜啊，大惊啊，伤心啊。你看有的人孙子结婚是件好事吧，啊，这个孙子结婚是件好事，但是孙子是结婚了啊，这个婚礼这个进行曲一响啊，那么呢这个孙子媳妇儿啊一敬茶，这爷爷高兴过去了，是吧？连开心他都承受不了。而大怒怎么样啊？咱们一生气又怎么样啊？感觉嘴是不是苦啊？肝脏分泌胆汁，它整个逆行，它不往胆囊走了，往上走了。嗯，那你过度的思虑，大家都知道，说林黛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她总是拿个小手绢捂个嘴，经常擦着眼泪，她是不是伤体啊？最后不思饮食，早早就死了。而过恐怎么样啊？伤肾。什么叫过恐伤肾呢？啊，突然在你跟前有个东西爆炸了，这人胆小的人是不是一下尿了裤子啊？啊，咱们再举个例子，说气死我了，啊，这气死我了是经常这个我们会听见人嘴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回想想自己是不是也说过这话呀？是吧？那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说闲气儿、怨气儿、闷气儿、赌气还有怒气，这五种气不仅让心情变差，还会在身体内留下不良的记录，是吧？我经常在讲啊，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癌，什么叫癌呀？癌大家都知道是瘤，是吧？恶性的瘤。为什么呢？你经常生气，你一生气气的运行就不畅了，就堵在那儿了。你气运行不畅了，是不是血就堵在那儿了？你总生气，堵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变成了瘤啊？是吧？再有呢，就像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生气的时候，你看他呀，一喊，脸也白，嘴也白，嘴也发紫，唇也发紫，手脚也冰凉，你天长一久会怎么样啊？就真能把人气死，是不是？你看有一些高血压的人，生气的时候很生气啊，一拍桌子人倒了，怎么了？拉到医院一查，脑出血了。你心脏有点毛病的人，你一生气心绞痛犯了，住进医院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经常愿意生气或者动不动脾气不好的话呢，啊，你就不妨按照我说的方法这个试一下啊。那么咱们下面呢就给大家带一个养心降火的方子啊。养心如何来养啊？大家都知道是莲子是养心的，是吧？莲子250克啊，红枣250克，就是各半斤呢、啊、枸杞50克一两，你加糯米煮粥啊。啊，大家可能说 这莲子多红枣粥我得煮多少粥啊，那你就是按比例减少嘛，对不对？是吧？你哪能一下把这些都煮成粥，就是这是个养心的法。另外怎么来降火呀？火怎么来降啊？用苦味来降火，苦瓜冬瓜都能够降火的。嗯，其实啊我们经常说呀，说生气也好发脾气也好，你除了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你还伤害了对方的感情。啊，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说和家人生气就是两败俱伤，分不清输赢。你伤了你自己的身体吧，也伤了家人的心。那你和外人生气就更不值得了，是不是？那这个人不值得我们交往，我们就不理他就完了。你不值得跟两不相干的人生气，尤其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不仅怕累，不更怕生气吗？你可能没累死，结果气死了。嗯，所以说我们在食物上呢，也多吃一些像护心护脑的食物。你比如说像红豆啊，是吧？嗯，红豆它就能清心火，啊，嗯，那么呢还可以降血脂、利尿、降血压，啊，改善呢，咱们心脏的这个功能，是吧？哎，然后多吃粗粮，补充这个微量元素，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再有呢，就是红薯啊，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张老师啊，今天，把这个红字挂在嘴上了啊，红薯，红色呀，心脏是红色的，心血是红色的，是吧？啊，红薯呢可以维护心脑血管健康，嗯，不过呢，咱们不能代替主食啊，它蛋白量含量不够，营养不够，是吧？而糖尿病的患者，咱们不能吃太多的红薯。还有呢，就是枸杞。枸杞，宁夏的枸杞是最好的，宁夏中宁的枸杞泡水呀，啊，可以呢滋阴，你像口干、舌燥、眼睛干，啊的人可以每天一小把枸杞，细嚼慢咽，它有降脂降压的作用，而且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说枸杞滋肝明目啊，啊养肝肾呢，还有就是红茶，这个红茶呀，不单只是能够帮助女性排毒养颜，而且能够降低心脏疾病发生的风险。但是茶不要太浓，你浓茶一个是影响消化了，稀释消化液了，另外它会导致失眠呢。再有就是红酒，这个酒啊，红酒它确实能够软化血管，嗯，但是咱们一天多少啊？我建议一天一两足矣了。再说呢，这个生气呢，还有这么一句俗话说。哎，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肝，很多人并不理解什么意思，什么叫气大伤肝呢？啊，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肝脏啊是咱们人体负责代谢的，啊，以代谢为主的一个功能器官，一个是代谢，一个是解毒，是吧？那代谢什么呢？代谢糖、脂肪、蛋白质，解毒什么呢？咱们吃的食物啊，啊，那么像农药啊，药物的药毒都通过肝脏来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清道夫的作用。那么肝脏呢，它负责储备糖原呢，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储备在肝脏啊，然后呢它帮助分解脂肪啊，是不是？肝脏功能好的人他就不会得脂肪肝，也不会得什么这个高血脂啊，是不是？而且它合成蛋白质啊，蛋白质是咱们能量的来源呢，是吧？你肝功能好的话，你人有劲儿啊。为什么有肝病的人他都乏力啊，是吧？那么如果你长时间的情绪抑郁或者暴躁，你的肝呢就会导致肝气郁结了，你郁结了不舒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肝火上炎，肝阳上亢。那在中医来讲呢，是没有高血压这个病词的，中医高血压就是肝阳上亢。那一旦你的肝功能不能正常的发挥，就会导致你身体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失去健康了。嗯，那么呢就拿糖尿病来讲，说肝脏本身是人体糖代谢的一个中心，那当食物当中这个淀粉呢，咱们为什么得糖尿病以后是要少吃主食？因为主食到体内完全都是糖了，是吧？你变成糖以后进入血液循环了，肝脏啊就能够把一个健康肝脏就能够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肝脏啊，作为糖原储备到那儿，你一旦肝细胞受损以后呢，你的血糖就高了，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得不到及时收回， 这会导致什么呢？不单纯是糖尿病啊，你血管泡在糖水里会什么呢？会出现血管硬化，你全身所有的脏器都有血管啊，都有血呀、啊，你脏器是要用血的，那你全身所有血管经过的地方都会受这个高糖的危机啊。你当你逐渐的脏腑损伤的，一个脏腑是一种细胞组成的，细胞受损的地方就会形成并发症啊。所以说治疗的源头啊，在肝细胞修复，使它正常的支配调控血糖，让身体远离高糖，远离糖尿病啊。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为什么治疗糖尿病要调肝呢？是吧？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我说咱们防治糖尿病如何防啊？第一个，你不要熬夜，这个生活方式不好，是吧？你在每天晚上11点之前最好入睡啊，那时候人卧得血归肝，你一躺下了以后养肝啊。那么呢，另外呢，你不要暴饮暴食。你每天肝脏的工作量就是这样，你超过10%还行，你长期超过20%，你试试，你糖尿病怎么来的？脂肪肝怎么来的？酒精肝怎么来的？是不是？啊，尤其你看，咱们一些退休以后的这个老年人，啊，人老了就得服老，你为什么到60岁要退休啊？是吧？你像女性，50岁。啊，工作强度大的工作50岁退休，是吧？像我现在是副高职，你副高职60岁退休，因为你就坐着看个病人嘛。嗯，那么你退休了，国家给你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就应该进入养老了。啊，但是有的人呢，啊，不行，啊，尤其是那些当领导的，一下退休了，不用上班，不用开会了，没人汇报工作了，就有落差了。啊，你需要慢慢的调节。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有一些看不惯的事儿，啊，什么都掺和了，是吧？啊，你看不惯老伴儿行，老两口，啊，看不见这个女性没跟他打招呼啊，看不见儿媳妇乱，看不上儿媳妇乱花钱呢、啊，觉得他们教育孩子你舍不得呀，嗯，你这些看不惯，你就是给自己自找烦恼，你久而久之对你的情绪就产生影响。啊，然后你就烦躁啊，不满呐、啊，睡不着觉啊，你看这病就来了，是不是？情绪不好引起很多病，嗯，然后呢，你退休了也没地方去宣泄去了，你到处都管闲事儿，啊，然后呢，哎，就对你身边关心你的人挑刺儿，啊，挑刺儿，各种挑刺儿，把你的不满说出来。所以说，这老年人呢，脾气暴躁易怒啊，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咱们养一点好的习惯。你比如说退休了，咱们，哎，上上老年大学，是吧？在家里养养花，种种草，去外面跳跳舞，在老年大学学个乐器。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实现的梦想，在老年大学都可以实现。啊，你为自己活一活，你有一点心理的寄托，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心情也会得到愉悦。另外呢，孩子大了，让他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啊，他们的日子安宁了，你也就省心了，不要掺和太多。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及并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新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 哎，孙老师，我就挺幸运的跟你通上话啊，因为什么呀？我就愿听你讲课，张老师 啊， 是吧？一个是你这知识渊博，都是专业知识吧？尤其是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我觉得你说那些话啊， 张老师啊，都是实话实说呀，是不是？ 是 啊。 我就觉得那说的知道，就我自己一下知道我这病怎么得的，怎么来的，让我心里他明镜似的呀。 哦，好啊，这个您这个身体健康出现哪些问题了呢？ 我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张老师？ 哦， 都快把我愁坏了。我个人也知道怎么得的，过去我家里开着饭店呢，开饭店呢，你说在吃上吧，确实实的我没控制过，张老师没控制过，是吧？然后呢，也忙活，家里外头的你就得忙活吧，忙活完了之后晚上，人家别人睡觉了，咱得折腾折腾账啊，啊，老熬夜。后来呀，就身上老没劲儿啊，一天天的呀，就是觉得俩腿发软，后来家人说上医院吧，到医院一查，查着糖尿病了。那当时那空腹血糖，到现在我记得清楚楚，12.6呢。 哦哦，那可是不低了啊！ 后来医院就开的那个格列美尿，还有那个阿卡波糖，阿卡波糖就那么控制着，控制。当时那会儿咱有什么说什么，真的是血糖啊，一点点的往下走开的了，往下走开的。可没成想，用了没一年的功夫，就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到后来吧。眼睛就不行了，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看不出去。有的时候孩子不让我上饭店了，我也去帮帮忙嘛，赶忙的时候啊，你说看着菜呀，红的绿的，那个烂的我也看不出来了。 这白内障啊，这是啊。 医院也说了，也说是我是白内障。那说出来了那怎么着啊，血糖那么高。也不能做手术，就那么挨着吧。另外我还有个别的毛病着呢，这是老毛病了。我这个毛病知道我是坐月子时候得的，可能是。是我们家二小子时候吧，正好赶上7月份，天也热呀。咱住的是那种那个四合院那个平房，还是个厢房。又潮又热。就那年轻也不管这不那的，反正是热了就想着露露光光露露的，一下就受风了。受风了啊，就是左边厉害，左边那会挨着墙啊，那是风打进墙上来，就愿意上着墙上去挨着这个腿感觉舒服，出来之后 凉快凉快啊。 对，可是后来遭罪了，这个腿呀，这个胯不肘，这半边身子关节酸疼酸疼的。 这应该就是个产后风湿啊。 对，就是我要不是我这个病，我知道隔上这些年，不过我这人泼辣要强，为日子开饭店，折腾那的，反正不能叫别人落下我。你要强吧，你要强，你得病你治不了，得病治不了啊。过日子我说一把手，这得病我可一把手不了了，张老师。去年开始呢。又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哎呀，从这个屁股到大腿，那个大泡啊，遭罪呀！咱就老跑医院嘛，医院说给我整那个高压包，我说你给我整高压包，那东西不更烫吗？他说那怎么着？那打针吧。就天天那么打针，这不更严重了？那严重了，我就听你讲课，听了几天，越听。人家专业知识啊也渊博，懂得也多，想问问这说我这个到底往哪走啊，怎么办好啊。 您现在就是觉得病越来越多了啊，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多都是这样。包括你的产后风可能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就是更加重了，是不是？因为糖尿病得以后你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大吃大喝，人就缺乏营养了，是不是？ 是。 人缺乏营养以后很多原来不太远糖的疾病都出来了。第一个糖尿病的治疗，我建议就从调肝开始，因为糖尿病的根儿就在肝啊。我今天刚才也在讲，就在肝，就你肝脏呢，不能够把食物当中的多余的糖收回来的，你血糖高了，所以说我就建议调肝，这就是有关你这个问题啊。另外呢，你就是说一个产后风啊， 风产后风湿，你看有风有湿，是不是？咱们的治疗首先还是要祛风除湿，是不是？哎， 对。 那祛风除湿呢？我经常开这个药，你用一下啊。一个是抗风湿液啊啊 啊， 抗风湿液呢，对于您来讲，我建议你抹，你不要喝，因为酒会伤肝 啊。 完了呢，你这个口服药呢，用三乌胶块，这个药是云南产的，全国就这么一个厂家。带我们就是你的带状疱疹 啊，去年得了以后呢，如果现在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疼啊，是吧？啊， 疼啊，疼 啊，这就是后遗症，这就是神经痛。 啊、 这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怎么办呢？我给你个方，你记一下。 您说。 要是经济条件好，咱们就买点这个六神丸。六神丸用擀面杖擀成面子啊，擀成面子以后吧，和成香油就抹到你疼的地方啊。如果咱们条件不好，六神丸贵呀、咱们弄点这个牛黄解毒丸也可以。牛黄解毒丸呢，那一个一个的丸子大一点，就是得用酒啊给它卸开了啊 啊 啊，给它弄个黏黏糊糊的抹到疼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只能外治了啊。 哎，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你后头还有听众在等啊，我就不能再跟你聊太多了 啊。如果没有听您的，没有记得住，拨打400平台的电话，好不好？ 行 啊， 行啊，行，谢谢你了啊，张老师。 哎，用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打个电话啊， 我一定给你打电话，我一定给你打。哎， 好， 谢谢， 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那张老师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啊。 啊，那很非常好，我们非常高兴啊，心里也挺激动。 哎呀，好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吗？啊 啊，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之前嘛、买这个药是西药嘛， 啊 说是能治这个腰腿疼 啊， 用完以后我就买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坚持的吃了嘛。 哦，您话筒近一点，我觉得您的声音有点小，离话筒近一点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 啊， 后来 这个好了 啊，后来吃完以后没想到这个腰腿疼没治好，这个血压我就给上来了。 嗯嗯 啊，这个心脏呢也出问题了。 嗯， 就说身体本来没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毛病。 嗯 啊，我说这个两腿吧一直就疼。 嗯嗯， 后来这个感觉这个身上了，哎呀，总这个发热。 嗯， 就是自己感觉这个老是这个这个 吃饭 就热的不行，就感觉。 热的不行啊，这是药物的一个反应，所以说止疼药啊不能长期用，啊，你腰腿疼，咱们一定要找到它为什么疼，疼的病根儿，对不对？是风湿啊，还是老寒腿呀、还是骨质增生啊？是不是？啊，你找到原因呢，啊，我建议你一个是拍个片子啊，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有没有骨质增生啊？腰是不是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是吧？这个查一下，好吧？因为有一些药吧，它的毒副性非常大。你说你血压上来了以后呢，也可能是药物刺激的。但是血压高到一定程度，比如说高压如果是到了156，低压上了90，上了100，尤其是低压上了100，对心脏就有影响了。但是人是个整体呀、这就是选药要选择安全，是吧？哎，我现在先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就是治疗你这个，今年多大年龄啊？啊， 我今年60了嘛。 60岁啊，60岁的话呢，按你这个年龄来讲，应该是腰椎和这个膝盖的骨质增生，啊，哎，我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啊， 哦，好好， 就是买点狗骨头啊，狗骨头啊，你把这个狗骨头翻两就可以了，给它砸碎了。砸碎了以后给它炒黄了，一炒黄了不就炒熟了吗？炒熟了以后呢，你泡在1斤的白酒里面，泡了3天，你就用这个酒擦你疼的地方。擦你疼的地方呢，完了你呢再把这个泡骨头这个狗骨头的酒啊，你再喝上一点大概就是半两就可以了。 不敢喝，就没喝半两。 哎，对对对，喝半两就可以了啊。哎，完了呢，有一个星期就会见效了。另外呢，你这个止疼药不能随便乱吃了啊， 啊，能量乱吃的话会导致有些西药你可能没注意看的药品说明书会导致血压高。血压高的话呢，我建议你先观察观察，这个止疼药不吃以后，如果血压下来了那就可以了，那血压还没有下来的话呢，你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哦，好的。我再问一下，你看我这姑娘呢，我闺女呢，就是上云南旅游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萝卜麻茶嘛。 嗯， 说是 萝卜麻茶可以喝一点，这个萝卜麻茶也可以喝一点啊。嗯，它有降压的作用 啊。嗯， 啊，但是我一直没喝嘛，因为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个把这个血压跟这个降压 有帮助。萝卜麻有点帮助 啊，可以喝，但是你跟不能跟降压药一起吃。没事，你到医院做个心电图，做完心电图以后给我打个电话，看看是心脏原来就有问题，还是药物带来的。如果药物带来了以后呢？药物带来，你把这个止疼的西药停掉以后，他心脏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原来心脏有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到那时候我再给你开药也不迟，好不好？啊，第一个腿疼，刚才我已经给了你一个方剂了，是不是？ 嗯。 啊，再有呢，就是呢，你这个止疼药，西药的止疼药不吃了，血压如果朝下走呢，你就是疑惑性高血压，药物导致的，降压药就不用吃了。血压下来以后，心脏的问题也没有了。但是我建议您这个年龄，还是到医院去查个体。看一下是不是心脏原来就有问题，如果心脏原来就有问题，只能是药物把它给加重了，这个问题明显了，那咱们再用心脏的药。现在我认为现在目前用心脏的药不太适合，先查查原因，因为你第一次你这个腿就是因为没查清楚原因乱用药给导致的嘛。咱们以后用药要一定要确诊的选择安全用药，好不好啊？ 好好的，明白了啊。哦，行行， 好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张老师，是这样的，你说我身上的毛病吧，不少，我想向你咨询一下。 啊， 就是我在家的，我在家有的时候啊，感觉这胸啊发闷，感觉上气上不来。 嗯， 这不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了，医生说我这是心脏三尖瓣反流。 嗯， 具体的我也不太懂，但是说不算太严重。 嗯， 还有就是肝脏啊有囊肿。 嗯， 还有关节炎、糖尿病。 嗯， 这关节炎啊，就是两个膝盖啊，好像是滑膜炎嘛。 嗯， 这糖尿病啊，也就是12年的时候查出来的，现在也好几年了。这空腹血糖 啊 是10点多。 嗯， 这尿糖啊两个加号了。 尿糖已经两个加号了哈。 嗯，张老师，你说我这么多问题该怎么办呢？ 嗯，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我今年55了。 嗯，这些问题都存在多久了啊？ 嗯，就是存在，就心脏病这个存在有4-5年了。 心脏病4-5年了，现在有心绞痛吗？嗯， 现在没有。 没有心绞痛、啊。 就是感觉心慌，感觉胸闷。 胸闷气短吗？有胸闷气短吗？ 就是胸闷气短，上不来气。 嗯，总是觉得气不够用，是不是？ 嗯嗯。 嗯嗯嗯，好，嗯。第一个糖尿病吧，我在这个在这里边呢，和大家讲了很多，啊，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糖尿病的治疗我经常在讲到，糖尿病的治疗咱们从根儿上治，不能再单一的降糖。那么怎么办呢？咱们就是呢，来调肝，来恢复肝脏的功能，是吧？哎，让你肝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后呢，肝脏的代谢没有问题了，你食物当中的糖能够呢，完全代谢出体外来啊，只是留咱们所需要的。啊，多余的代谢出体外了，储存在肝脏了，这时候你的血糖就正常了啊。哎，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肝脏的囊肿啊，它是个良性的囊肿，你不要把这个良性的囊肿啊天天放在心上，你定期检查啊，定期检查，定期做 B 超，比如说1年做2次 B 超，如果它长得很快，咱们就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把这囊肿给取掉，这个能听明白吧？是吧？哎，它是个软的东西啊，啊，只要不影响肝功能。长得不是很快，它可以，你活到80岁，它可能还这么大，啊，哎，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这个， 所说的这个三尖瓣反流，啊，三尖瓣的反流啊有很多种原因，一个是风湿容易导致反流，一个是高血压导致反流，啊，如果症状不是很明显的话呢，只是有胸闷气短的话呢，我建议你用一点丹参片，啊，用把丹参片改善心脏的供血，就解决了供血不足的问题，因为它这个瓣膜的血过来了以后，它又回来了，又往回返了。什么叫反流啊？又回来了，回来的话呢，你这个心肌就缺血了，血跟不上，你觉得闷了，气短了，是吧？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用一点丹参片就可以了，丹参片又便宜啊，效果也挺好。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关节炎的问题，啊，关节炎的问题。那关节炎的问题包括你滑膜炎、关节炎，你主要都还是膝盖嘛，对不对？啊，就是疼痛嘛，是不是？啊， 嗯，对 啊。那么这个，哎，就疼痛啊，影响你行走啊，啊，这个怎么办呢？我给你一个方儿，啊，你千万不要去抽水，有的滑膜炎有渗出抽水就不好了啊。你记下这个方，拿一下笔啊，你记一下啊。一个是苍竹十二克， 苍竹十二克， 哎，苍竹十二克， 苍竹十二克， 啊，白竹十二克， 白竹十二克， 啊，白竹十二克， 白竹十二克， 啊，茯苓皮二十克， 茯苓皮二十克， 啊，茯苓皮二十克，薏仁二十克， 薏仁二十克。 对啊，金银花二十克， 金银花二十克， 啊，川牛膝十五克， 川牛膝十五克， 哎，你先用一周，先抓一周，这是一副的药方，啊，你先抓上一周， 哦， 啊，这个药怎么用呢？你就是用砂锅给它煎呐，在煎之前呢，先把这个药泡一下，煎好了以后，煎好了第一货倒出来，大概就150毫升。然后再煎第二遍，还得150毫升。这150毫升的药汤子兑到一起，嗯，早饭前喝，晚饭后睡前喝，啊，用上一天，用上一周左右，疼痛就好转了。另外呢，刚才您告诉我，您现在尿糖已经出现加号了，是不是？啊， 嗯， 嗯，尿糖已经出现加号了以后呢，嗯，那就一定要注意肾脏的损伤了，要少吃盐了，嗯，啊，啊。少吃盐，吃一些优质蛋白可以。还有的话呢，你就是，一定要降血糖了。你现在用什么降糖药呢？ 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啊，现在胃怎么样？肠胃怎么样？ 肠胃不好。 肠胃不好啊，那肠胃不好的话呢，你再通过，调灸疗法治疗之前呢，我建议您先打通体内的通道，先用特膳来调一下。啊啊，先用特膳来调一下， 嗯， 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咱们对食物的吸收啊，还是对肠胃疾病的恢复帮助都是非常大的啊，哦， 嗯， 肠胃调理好了以后，它药物的好转就快了，啊， 嗯， 啊， 嗯， 啊，这个一定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如果我开的方剂啊，或者药品的名称啊，您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拨打咱们400平台的电话，好不好？啊， 好好。好好 好， 谢谢啊，张老师。 好，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好，再见。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初春时节，天气忽冷忽热，气温忽高忽低，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不能预测到这种变化，容易使原来的疾病加重。张老师温馨提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春季里需要做好保暖，生活饮食上要补充丰富的蛋白质，特别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的摄入，一定要多喝水。今日分享，凡是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请记好，橘红9克，栀子6克，胖大海5克，罗汉果半个，甘草6克，可有止咳平喘之功效。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

699块钱就能吃上三个多月的海参，这划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那每一根才15块钱，15块钱呢就是半个冰淇淋球、一杯奶茶、两个苹果的钱。但是今天全家人却可以实实在在的吃一顿海参大餐。最后30秒钟了，别犹豫，现在就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8月15中秋佳节，贾母要和宁荣二府的人一起过团圆节。晚饭后，贾珍夫妻起身去荣府。贾珍再三嘱咐尤氏，咱们家赌钱的事儿不许说，我在守孝期间干这种事儿，视为忤逆不孝。尤氏看了一眼没说话，心想你要懂得不孝就不该玩。思思想想，来到荣府的贾母房中，到这一看呢，贾赦贾政都陪着老母亲说闲话呢，哄着贾母开心取笑。贾琏、宝玉、贾环、贾从、贾兰都在地下伺候着。贾珍来了，上前一一见礼，说了几句话。贾母命他坐下，贾珍就在一个进门的小板凳上告了座。贾母笑着问：“这两天你宝兄弟的箭射得怎么样啊？”贾珍一想，你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啊，回老祖宗。宝兄弟的箭是大有长进呐、啊，不但样式好，而且呢弓也长了一个力气。什么叫一个力气呢？这是古代拉弓用力的计量单位，一个力气也叫一个劲儿，相当于9斤12两。这12两呢，还是16两一斤的那种小两。贾母一听笑了，这就够了。叫他别贪利，小心弩着，出了内伤啊就麻烦了。你昨个送的月饼我吃了，挺好，西瓜啊看着挺好，打开了又缺一半啊。月饼啊是新来的一个做面点的厨子做的，我尝了尝手艺不错，才敢让他做了孝敬老祖宗。西瓜往年都可以，不知今年怎么就不好。贾政说，大概今年雨水太勤了，旱瓜落枣嘛。贾母笑了笑说，这会子月亮上来了，咱们去上香吧。说着站起身来，扶着宝玉的肩膀，带领众人一起往大观园里走。到了跟前儿，只见园子正门正已大开，吊着羊角灯，大家前呼后拥的往里走，霎时来到嘉印堂前的月台上，有人准备好了蜡烛，还有斗香。什么叫斗香呢？ 就是很多炷香捆在一起，像个塔形，燃烧的时候呢，由上往下一层一层燃烧，一斗香可以燃烧一夜。眼前摆着瓜饼和各色果品，邢夫人等旅客都在里边等候多时，真个是天上的月，地下的灯，交相辉映，人人满身珠翠，各带其香，再加上点着的香，香烟缭绕弥漫。再看地下铺着拜坛锦褥，贾母焚香上香礼拜已毕，大家依次拜过，然后贾母这才说，赏月还是到山上好，咱们都到山上大厅去。仆妇们闻听，急忙先到那准备，准备好了派人送信儿，贾母这才扶着人走上山来。王夫人说，山上太滑了，你老还是坐竹椅子上去吧。贾母说，不用，这路天天有人打扫，又平坦又宽敞，疏散疏散筋骨岂不更好，走吧走吧。贾赦贾政在前边领路，旁边两个婆子举着羊角灯给照着路，鸳鸯琥珀尤是搀扶，邢夫人王夫人前后簇拥着，由下曲折而上，也不过100多步，到了山上就是一座敞亮的大厅啊。因为所处的地势四周围全是树木，故而取名叫凸壁山庄，这个凸呢就是凸凹不平的凸。当时就在这厅前平台上排摆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坐两间，为什么呢？一面是女人，这边呢是贾母领着儿孙们，摆成个圆形，这椅子啊成圆形是团圆之意。贾母居中落座，左手是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手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大家坐下只坐了半边，下边还有半边空着没人。贾母说，平时啊还觉得人不少，今天看来还是人气不旺啊。想当年在今天晚上有男女30-40人，那多热闹啊，今儿个却这样，人太少喽。要再叫几个来呢，他们又都是有父母的，自己呀都在家里过团圆节，不好上这儿来。哎，就叫女孩们过来吧。于是命人把围屏后，邢夫人身旁的三位姑娘，迎春、探春、惜春请出来，让他们也坐下。眼前摆了很多好吃的，什么五仁月饼、香酥皮儿、香蕉、苹果、大鸭梨儿、花生、橘子、糖炒栗儿、葡萄、脆枣、蜜柑、橘儿，要什么是有什么，光吃也不行啊。贾母好热闹，还得玩，玩什么呢？老太太就爱玩击鼓穿花，命人取过一只桂花，让个仆妇在屏风后边击鼓，前边从贾母到贾赦贾政着开始往下穿花，只要是鼓声一停，花落在谁手里就得罚喝一杯酒，讲个笑话。大家说好吧，这边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大家开始穿花，穿了两轮，鼓声戛然而止，花正落到贾政手里。贾政喝了杯酒，众姐妹弟兄悄悄的，你扯我，我又掐掐你，含着笑倒要听听二老爷讲什么笑话。贾政为孝敬老母亲，叫老人高兴，就清了清嗓子准备开讲。贾母说，哎，笑话笑话，若说的人不笑还要罚。贾政说，我想好了，我要是说完大家不笑，我只好认罚。我说呀，有这么一家子，这个管家男的最怕老婆。才说这么一句，大家嗡都笑了，因为众人从来没听过贾政说笑话，这位二老爷平常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颇像那道学先生，所以这回才哄堂大笑。贾母一边笑一边说，这故事准有意思，好。贾政也笑， 要好啊，老太太就多饮一杯，那是自然呢。快说 哦， 这个怕老婆人，从来不敢越雷池多走一步。偏巧这一天也是8月15，到街上去买过节货物，遇见了个朋友，死说活说非拉他到家里喝酒，不想就喝醉了，回家向老婆赔罪。他老婆坐在那儿啊，刚要洗脚，说既然这样，就罚你给我舔舔脚，我就饶你。这老爷们儿只得给他舔，这一舔呐，不免泛起恶心要吐。他老婆可恼了，要打他，还说至于吗？瞧你那样。吓得男人急忙磕头求饶，哎，并不是奶奶脚脏，是我喝了黄酒，吃了月饼，馅儿啊太甜，所以直到现在还犯酸水呢。说完，贾母和众人都笑了。贾政忙斟了一杯送给了母亲，接着有击鼓穿花。这回从贾政起，可巧传到宝玉这儿，鼓不响了。宝玉因为严父在做，小心眼里总是忐忑不安，可是花偏偏穿到自己手上。他想，说笑话不把大家说笑了，得说我没口才，连个笑话都不会说，你还能干什么？就有了不是。要是逗得大家笑了，又得说正经的不会，就会油嘴滑舌的，不如不说好，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宝玉站起来说，我不会说笑话，改一个别的吧。贾政说，也好，写一个秋字，集景做一首诗，若好便赏你，若不好，明儿个你可小心了。贾母说，哎，好好的行令怎么又做起诗了呢？贾政说，他会做啊，会啊，那好，宝玉啊，你就做吧。又命人取来纸笔墨砚来。贾政说，宝玉，作诗可作诗，可不许用那些什么冰玉晶莹银彩名素等堆砌字眼，要另出己见，要有新意，也试试这几年你的情思。宝玉听了，正合他的创意，于是略加思索，刷刷点点写好了四句，先给贾政看。贾政看了心中甚喜，因为儿子有长进呢，又递给贾母看。贾母看了也高兴，对贾政说，嗯，宝玉快成才子了，你该赏他，他以后就越发用心了。哦，正是。贾政马上命两个嬷嬷立刻到书房叫小厮，把海南来的客人送的扇子取来两把赏给宝玉。宝玉急忙谢过，仍归坐行礼。那位听众问了，说了半天宝玉的诗是怎么写的，怎么不给我们念念呢？真是非常非常遗憾，这首诗在曹雪芹先生的原稿里就散失了，就连脂砚斋先生也没有见着，所以他在另一页批语上注明缺中秋诗似雪芹，就等着雪芹先生给补上。不知什么原因，这首诗连同下边贾兰的诗都未能补上。要是哪位先生古道热肠，有志于此，考证探意，尚能找到这首逸诗，那我代表广大听众在这儿谢谢您了。书要简洁。再说坐上了贾兰，一见鼓励他叔叔宝玉也出席做了一首，呈给了贾政。贾政看了也是喜不自胜，又给贾母念了念，贾母挺高兴，贾政也赏了他。他们继续行酒令，这回这花啊倒在贾赦手上，鼓声停了，他也喝了酒，讲起笑话来，他是借题发挥。贾赦说，有这么一家子，儿子啊挺孝顺，这天母亲病了，各处求医也没治好，就请来个针灸婆子来。没想到这位针灸婆子是个二把刀，不懂脉理，也不知穴位，所以他说这病是心火太盛，在心上扎一针就好了。这儿子可就慌了，就问啊，心一见了铁，人还不完吗？ 真不得。那针灸的药婆说，不用扎心，只扎一扎肋条就行了。那儿子又问，肋条离心还远着呢，怎么叫针心呢？那药婆说，你不懂，天下父母心偏的多着呢。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是啊，因为心偏，针灸从肋条就能扎进去。贾母也喝了半杯，沉思半晌，笑着说，是不是我也得叫着婆子扎上一针就好了，我心偏呢。假设心里有鬼，知道自己有点冒失，引得老太太生了疑心，赶忙站起来笑着给母亲把盏拿话岔开。大过节的，贾母也就不好再提了，又行起令来。这回轮到贾环了，他见宝玉叔侄俩作诗得了奖赏，也想在人前卖弄卖弄，就拿笔写了一首诗。他可不像宝玉和贾兰，那叔侄俩都爱学习，知识丰富，才思敏捷。这贾环他看的诗啊，竟是些奇异仙鬼之类的，还认为自己有两下子。他刷刷写完了，呈给贾政。贾政一看，他这词和章法没法和宝玉的诗相比，心里不痛快，可是为了给赵姨娘一点面子，说了几句，哎，你们呢，倒像是弟兄俩，发言吐气总属邪派呀，都不合规矩准绳，哼，没大出息。可假设因为一向与贾环这个动野猫子非常好，臭味相投，特别喜欢他，当时要过诗来，来让伯父看看。嗯，环儿这诗我看很有骨气，咱们这样人家不是那些寒酸人，还要什么雪窗读书啊，阳光读书啊，用不着那一套，有朝一日也照样蟾宫折桂，紫袍金带，咱们的子弟虽也该读些书，比别人明白些，嗨，书读多了反弄出书呆子来，用不着，我们的孩子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何必多费功夫呢？所以我就爱看他这诗，大有咱们侯门功夫的气派。来啊，有赏。派人取来自己许多玩物赏给了贾环，还拍着贾环的头说，嗯，以后就这么做下去，正是咱们这种人家的口气，将来这世袭的前程肯定跑不了，就等着你来席位呢。贾政听了忙说，哎，他不过是胡诌几句，哪就轮到他的后事呢？您听，贾赦的教育理论多可笑啊，一个人条件好了就可以不提倡刻苦学习精神，这是荒谬之极。当时贾赦又斟上了酒，行了一回酒令，贾母说，你们去吧，外头还有相公先生们候着，不可轻慢他们，你们走了我也好和姑娘们随便多乐一会儿。贾赦等听了，就让停了酒令，敬了贾母一杯，就带着子侄们出去了。再说贾母命人把围屏撤去，两份席合并一起，众仆妇重新擦抹桌案，整好果品，更换杯箸，陈设一番，贾母等人也都添些衣服，漱了口，喝了茶，又团团围坐。贾母坐上看了看，李纨、凤姐、宝钗、宝琴都不在这，少了四个人呢，透着那么冷清。贾母说，往年老爷们不在家时，咱们索性请回来姨太太来一同赏月，倒也热闹。那时节啊，想起老爷们在外边公务繁忙，不免想到父子夫妻儿女不能团圆，也没个好心情，才刚人都齐了，应该大家团圆取乐吧，又不便把姨太太他们请来说说笑笑，人家又添了宝琴和薛科，也不能丢下这兄妹俩跑这陪我们呢，主要是凤丫头这一病啊，就像少了多少人似的，要不她一个人能顶十个人热闹，